因为前六例我们看都是都在发病数天之后死亡了。 对， 我们再一次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大家强调一下，李小梅正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再一次科普一下哈，狂犬病到底有多恐怖？据说一旦发病，死亡率是100%，是吗？ 我们国家目前收治的狂犬病例应该说是没有救活的这个病例报道。 嗯。 至于北京的情况来说呢，我们是其实北京的病例情况其实很。就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啊，就我们是从1994年到2004年连续11年没有病例报告，没有病例报告，是因为当时咱们北京是禁养犬，所以这个传染源的消失造成了这个人发病数量的急剧下降，达到一个零，应该维持了11年， 很不容易， 11年，其实那会儿应该是全国都在禁养犬，然后但是随着这个人文化社会的这个提升嘛，所以从禁养变成了限养，就是可以老百姓去养狗了。那随着狗的数量增加呢，这个病随之也就而来了。我们从2005年出现第一个狂犬病以来呢，一直到现在2015年，每年都有病例报告。然后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所有病例，基本上都是在发病一周内。这个人就不在了， 人就走了哈。 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因为可能就是前边那11年大家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报告，可能对这个疾病还多多少少有一些掉以轻心或者不那么重视哈。但是每年这些严酷的数据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病目前是可以防的，但是很多人都掉以轻心，不去打这个疫苗，结果导致因为这个病而离开大家。因为现在目前也没有数据显示出一旦发病能够抢救回来哈。基本上可以算是一旦发病是100%死亡，是吧？ 对， 可以这么来说。所以这个病还是挺严重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跟李小梅来聊聊这个病。我们想说，您看现在养狗的人特别多哈，那可能很多人对于自己家的狗是充满了信心，包括它的习气秉性，我们家狗可老实了，我们家狗不咬人啊。但是往往就会出现有些这样的情况。先说家养犬。家养犬好像在实际的这个报道当中，也确实是在狂犬病的报道当中还是算少数，是吧？ 怎么说呢？因为以前可能对这个病就是不是所有的病例都要进行调查，所以可能从全国数据来看，可能对这个家养犬到底引起的狂犬病能有多少，这个病例不清楚。但是从北京市了解的数据来看呢，从2005年到2014年，我们家养犬造成的狂犬病例大概能占到所有病例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对，就是一半左右来回晃悠， 对 吧？ 对， 可见其实我们家的这个宠物也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啊。 其实宠物它咬人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种，不一定说它咬人了就一定是因为狂犬病造成的。但是呢，就是就如果啊，你要是定时每年都给家里的宠物狗接种狂犬疫苗，那就能很大程度的降低它携带。或者是感染狂犬病的这种可能。 但是现在好像还是有一些人侥幸啊，认为第一那个我们家狗很好，很自信，其次呢认为那个多花钱哈，不愿意去花钱办这个事儿。 对，有可能是跟那个办狗证是连在一块儿的。 对。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做这个比方，就是因为狂犬病这个病毒本身它是在自然界肯定是循环存在的。那它怎么这个病毒通过什么桥梁能传到人的身上，除了这个野犬，可能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可能有野 流浪狗， 咬你一口，但这种几率可能很小，但是多数人还是可能我们周围接触的都是家养犬。那其实如果啊，家养犬如果不打这个狂犬疫苗，那它就是一个易感者，那也就是它是把这个外界的狂犬病毒带到家中带给人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桥梁。 那可能很多人说，我天天给我们家狗恨不得洗澡、戴鞋套，天天抱着它出去做美容，这些都不行吗？ 常规那个卫生护理是应该是必要的，但是它可能对于预防传染病来说，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 还不够是吧？远远不够。看来现在来说，疫苗是最关键的，是吧？我们在这儿也想说，因为有很多的人对于狗的喜爱是一种天性或者一种家庭的氛围，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包括你看，中国人养狗，刚才不是说嘛，由这个禁养到限养才短短几年。我们现在可以比如说把目光看到全世界，那很多国外的出租车的前排的副驾驶其实是给家里的宠物做的，包括有像美国家里边人养狗，那都是 成为家庭当中的一员了哈。但是人家会说，你看美国人养狗养那么多，他们的狂犬病的发病率很低。咱们国家现在目前来看，养狗越来越多哈，但是怎么每年包括咱们北京哈，还是会出现有这种狂犬病的报告？你认为主要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你说美国的家养犬不会造成狂犬病的、 啊、对，他们的报告很少， 为什么中国没有？ 对啊， 其实很明显，就是它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 它打疫苗了， 疫苗，对、 嗯、 就是疫苗接种。 这个疫苗在全世界其实都是一样的，是吧？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对，原理是一样的、 嗯、 对。 所以你看，就是咱们不接种疫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懒惰啊，或者这种侥幸带来的这个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有很多的家庭，我们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有些人得了狂犬病属于根本不在意，你说我们家狗最疼我的，它咬我一口就咬我一口呗，根本就不去照顾，结果发生了一些意外。我们曾经还在媒体当中看到那种特别解恨的，甚至于说被狗咬了之后把狗打死了、啊、然后能吃肉的这种，最后也没能逃脱这个狂犬病。而且狂犬病说实话，它一旦病发之后呢，可能症状也比较痛苦哈，我们看到很多畏光，怕听水声，真的会有这样的这种不太好，就是症状很严重的这种情况、 嗯、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狂犬病，就是它在早期的时候，它的表现其实是很不典型的， 嗯， 就是经常可能会被误诊，就比如说它可能首发的症状就是一个咽痛， 嗯， 或者憋气，浑身不适。尤其是年纪大的，可能就误认为他是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的发作，然后去这种那个社区医院就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多数都是这种情况。然后但是这个病呢，病程进展非常快，大概几天之后就会出现典型的症状，几乎所有的病人都会出现这个恐水的症状。所谓恐水就是他一听到水声或者是一想到喝水，他就会全身肌肉痉挛，就是病人会很痛苦 啊，所以这是狂犬病的典型症状了，也算是。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你看很多人前期被咬了之后可能都没这方面的意识啊，就还去社区医院可能看看高血压，看看感冒，或者看看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是狂犬病。这种侥幸心理是吗？ 对，这个也是因为可能是时间会比较长，因为狂犬病的潜伏期和其他的疾病可能比起来不是那么确定。所以就是有可能咬伤之后两个月，或者是一个很小的咬伤之后两个月出现的这种病症，可能很难跟之前的那个致伤会联系上。直到可能有专业人员问您是不是曾经被狗咬过，然后才可能会回忆起来，慢慢回忆起来可能会有。 现在这个狗被人咬这种潜伏期，狂犬病的潜伏期大概的范围是多少时间呢？ 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说是有据可查的这个范围呢，最短的大概是五六天，最长的是六年。然后那个一般来说，这个病例的潜伏期大概都是在1到3个月。 一到三个月还是挺长的。 超过一年的非常非常少见。咱们以前就有经常会看到报纸上会有说20年前被狗咬伤，或者30年前被狗咬伤，然后 之后 狂犬病发作，像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缺乏一定的依据性。因为可能人会对这个回忆会有一些 误差。 对，我可能确实这个人20年前30年前确实是被狗咬了，但是不一定那个狗就一定是携带狂犬病毒的，也就是说不一定那个咬伤就一定是导致你这次这个发病的，有可能是在近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暴露。 微小的暴露。 对，可能是你没在意的一些暴露。反而是这个元凶。 所以从有据可查来说，大概是最长六年左右啊。刚才说到微小的暴露，你比如说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您看被狗咬咬流血，那肯定是出现危险了啊。 对， 那还有什么样的微小的暴露是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呢？ 经常会问到，就是我这个没破。我这个没破皮儿，没流血，但是稍微有点那个破皮儿了。像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接种疫苗？那像这种情况呢，是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咱们国家的这个规范上都把它认定为二级暴露。也就是说只要皮肤有破损，不管你是否流血，只要是表皮有损伤，这种暴露都是建议接种疫苗的。 就不光是一看我这个破了个皮儿没流血也得打一针。 如果流血的话是被鉴定为就是三级暴露，这种情况不只是要光打疫苗了，还要打 被动制剂， 哦， 免疫球蛋白或者是血清。 啊，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呀，打一针还不行，在北京好像还打的挺多针的，是吧？ 啊，不，这个程序是全球统一的， 全球统一的， 对对对，嗯。 啊，所以这个别觉得哎这费事儿啊，打一针然后就算了，这肯定不行，是吧？ 肯定不行。 啊，它起不到这个保护你的作用。 对对。 嗯嗯。那我们今天还听说，比如说刚才说到这种啊，跟狗特别亲密，跟狗接吻的。跟狗吃同样的东西的，像吃香肠那种，这种算是风险很大的行为吗？ 算是，嗯，这种和这等于是唾液的直接接触，等于是它的唾液直接接触到了你的口腔黏膜， 嗯， 这个其实风险也是挺大的， 嗯，这个没流血没暴露， 黏膜暴露同样属于三级暴露， 算三级的， 对，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想说哈，很多人特别的喜欢狗，然后呢，这个跟它亲密接触，但是有可能还是有很大风险的，还是改变这些习惯更好一些，是吧？ 嗯，其实就是给狗接种疫苗， 嗯， 关注它的健康， 嗯， 让它在你旁边建立一道屏障来保护你， 嗯， 这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对对， 一定得给狗接触疫苗啊， 接种疫苗 啊，不能让它裸跑，就是基本上属于什么防护都没有， 而且疫苗是一年一次，要每年都要接种 啊，一次不行。 对，我们曾经有过病例，就是他之前这个狗是在朋友家养的， 嗯， 就是每年都接种疫苗， 嗯， 但是拿到他家以后两年没有接种，最后这个狗发病死了，这个人也发病了。 哎呦，嗯，所以挺 就是动物的疫苗接种要必须保证每年规律， 每年规律的哈， 对对对， 嗯。另外呢，还是想问问您，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被狗咬了，但是我看那个狗特别老实，眼神特别无辜，然后还是家里边养的，按说它没问题吧，就是想问问您这种风险大不大。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狗咬人不一定真的是得狂犬病，因为它有很多种情况下，它都可能会攻击人类。 对， 如果能保证这只狗没有携带狂犬病毒，没有感染，没有发病的话，它咬人其实确实是人是不用接种疫苗的，但是如果它确实是有这个风险，或者是我无法判断，因为动物的它跟人可能还不一样，它需要专门的这种兽医 来 判断这个动物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嗯， 所以像这种比较这个可疑的或者是不太确定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先预防了为主。 预防为主哈，所以说到这个，我怎么能确认我们家这个狗肯定没有狂犬疫苗？这个现在肯定没有狂犬病，这个很难办吧？ 嗯，目前好像据我了解，这个动物的狂犬病毒的检测，可能就是最应该说最确切的，也得是处死之后的取脑检测。 哎呦， 所以就是家里宠物狗 可能 不能随便做这种检测。 对对对，照你这么一说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一种侥幸心理，可能还是希望大家千万别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我被家养的动物咬了，我看它挺好的，哎，它应该不会有狂犬病的，它肯定是心情不好，它咬了我，干脆我不去打疫苗了，这可能是风险非常高的一种选择，是吧？ 对，它确实会有风险。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旦被狗咬了出血了或者破皮了就去打疫苗肯定没问题，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可以， 是吧？而且我们也是倡导大家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你看我这都咬流血了，没事我贴个止个血的什么伤口贴啊，然后我就算了，这个潜伏期可能让您慢慢过去之后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哈。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李小梅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狂犬病的这个话题。那么说到狂犬病呢，还有很多人也会说，你看那我们家的狗打了疫苗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不会给别人造成狂犬病的这种传播呢？ 这个狗全程规律的接种疫苗确实是会降低很大的风险，包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如果一个地区想要消除这个阻断狂犬病的传播循环的话，这个地区狗的免疫接种率要达到70%以上，也就是说接种疫苗肯定是有作用的，但是对于这个是对于狗的这个群体状况来讲，但是针对于狗的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个疫苗接种我们说是尽量能让它100%的产生保护，但是确定这个100%这个数是不能随便说的，所以可能会没准万一有那个99%剩下那1%，没准是落在哪只狗身上就说不好了，所以因为就是考虑到这个狂犬病本身它是没法治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那个 能接种 疫苗， 对，就最好还是接种。 所以咱们大家还是千万别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哈，这个有的时候还真是没办法拿生命当赌注， 对， 因为这个病还特别奇怪，一旦犯病的话没办法救助您，所以这个过程也比较痛苦，还是听专家说的话，这个给家里边的狗去注射疫苗，一旦被狗咬伤，及时的去接种狂犬病的疫苗。而且呢，北京的这个接种疫苗也是非常的方便，如果您不知道家里边哪儿有的话，直接打电话12320，好，他们都能够告诉您做一些指导， 对对对， 是吧？ 嗯。 另外我们还是想说文明养犬的话题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开通了短信平台，您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也看到每年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流浪狗咬伤人，而且比如说一咬可能不是一个人，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被咬伤，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您真正爱狗的话千万不要去遗弃它哈，这个在现在北京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养两年不要了就遗弃它，它成了流浪狗，没人去给它做保护，没人去给它打疫苗了，也就 这个我只能说从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病例啊，就是您说的这种一犬伤多人确实是经常会有，然后最多的一个例子是咱们12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可能媒体上报纸上等等都在说过，就是北京应该是宣武那边有一只狗连续咬伤了30多个人，然后也是动员全市的不光是医疗部门还有这个公安部门去连夜的去找这只狗，对，为了避免更多的这个人被他那个再次咬伤。所以就是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种一犬伤多人的这种事件呢，我们都会去调查，在其中呢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狗都是流浪犬， 都是流浪犬， 对，几乎都是流浪犬， 所以这个就是说造成这种现象，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有爱心，千万千万不能遗弃， 对 吧？ 对 对， 你养它就对它负责任， 负责任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文明养犬，包括在小区里边，按说文明养犬是您应该套着狗绳哈，就是遛狗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不能让它撒着欢往前跑，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有很多小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养犬的人都能够抱着狗进电梯，其实您这种不文明的这种做法也是侵害了养犬人的利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文明养犬人，我上电梯下电梯我抱着我们家狗，我遛狗的时候也拴着狗绳，我定期给它打这个疫苗，结果发现很多人依然对我怒目而视，就是我做得很好也会有人对我表达不友好的这个情绪，其实就是因为有些不忍这个没做到这一点的人这个坏了，就是把大家这个形象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养犬的过程当中哈，切实您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李小梅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狂犬病的这个话题。那么说到了狂犬病哈，我们也有些听众朋友发了一些短信想参与我们节目，比如说手机尾号3768说，我头几年让狗给咬了，打了4针还差1针没打，现在也没什么症状，以后会得狂犬病吗？这种没坚持下来。 肯定说就是如果你要接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全程完成这个程序，因为这个程序也不是说随便 就 定出来的，对对对，也是经过反复的去推敲去验证然后出来的，所以还是希望他能 坚持下来 完成， 坚持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方面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哈，千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比如说还有人说，那我万一要是得了狂犬病多危险，我们家小区边上也有很多狗，这样我提前预防一下，我没有被任何狗的亲密接触，没咬过，我去打这个狂犬疫苗有作用吗？ 对，任何时间接种狂犬疫苗都会让人体产生抗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看有没有必要了，那个一般我们建议这种暴露前免疫还是有专门的这个程序的，是建议那种高暴露人群，比如说这个兽医，或者是实验室做狂犬病毒检测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或者是野外工作人员，因为除了这个家里周围的这种宠物动物会感染狂犬病传播狂犬病之外，一些野生动物也会，这其实风险会更高，所以像这些人员我们建议他就是在这个从事高风险职业之前来完成这个暴露前免疫，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对， 是吧， 没有必要， 咱们大家就记住了，一旦被狗咬伤了之后 立刻去啊。 对， 多长时间是一个标准？ 其实之前会有一个误区，就一直在网上说什么24小时之内要接种，如果不中的话就没有效果，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误导。这个刚才提到了，就是任何时间你接种疫苗都会让机体产生抗体。但是我们接种疫苗的目的是为了跟病毒发病进行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竞争，所以你只有越早接种，你越早产生抗体，这时候才能越早的起到保护，把病毒杀灭掉。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非得说纠结24小时之内， 对， 但是 就是越早 越好， 尽快。 嗯， 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在整个暴露后这个处置中，疫苗接种其实是最后一步的。首先就是伤口的清洁和消毒处理。有些时候就是如果一些轻微的小伤口，我们不一定非要等到说去免疫预防门诊去进行这个伤口处置疫苗接种，不用。如果你方便的话，就可以在家里完成这个伤口的清洗， 就拿水， 第一时间 流动水 肥皂清洗，就跟洗手一样，但是只是要洗得更彻底更干净一些。第一时间的去清洗伤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所以一定要这个清洗伤口之后再去打这针啊。 如果要是方便合适的话， 尽快，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很多人比较忙，一忙了之后他可能就是把这套都忘了啊，然后着急就带着血恨不得就去打针了，那是最后一步了。到了医院可能也是大夫要给你做一些这些清洗的。 对，去了医院首先大夫也是伤口清洗，但如果要真的是咬伤很严重的话，你在家处理不了，那肯定得第一时间 去 医 院。 手 机尾号是1110的听众朋友说，我每天遛狗遛两回，你说我们这种狗在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会感染到这种狂犬病毒？ 是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个狗在外面跑的过程中，你不知道它会接触到什么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动物，所以这时候再次强调，就是给宠物狗接种疫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接种疫苗也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是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做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最新的数据哈，今年1到7月呢，全市共报告疫犬伤多人的事件有6起，累计伤了29个人，人数还是挺多的。而且呢，事件也是分布了4个区县，像海淀、通州、怀柔各报告1起，房山报告了3起，6起事件也刚才也介绍了，全部都是由流浪犬造成的。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累计报告狂犬病毒的这个病例呢是7例，去年只有3例，患者同比哈翻了一番。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闷热，可能狗这个情绪也比较烦躁，再加上我们穿的比较少啊，小腿都可能露着哈，也增大了这种风险。在这儿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的李小梅，跟我们介绍了一下狂犬病的这个基本情况。反正我们再一次强调大家，第一呢，就是一旦被狗咬伤，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接种这个疫苗，是对我们最有效的一种保护哈，避免出现一些遗憾。另外我们也是想说，一旦您养了狗，千万不要轻易去遗弃它，真是爱心啊，人人坚持下去。感谢李小梅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有机会多给我们科普一些知识啊。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方向。经过了这么久，你一直在我身旁。我说人生就像那旅程，谁知道转弯后的风光，雨后才有天晴，泪水后见阳光。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呀，看你那小脏脸，快让妈妈给你用水洗洗。 呀，吃的东西溅到衣服上怎么办呢？ 没事，先用洗涤剂涂一下，再用水洗一洗。 用水洗洗， 脏了用水洗洗吧。 以前一说到污染呢，总觉得是工业惹的祸，而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所产生的废水已经超过了化学耗氧量排放量的三分之一了。 妈妈，水脏了还能洗吗？ 要知道水脏了难以清洗，我们更难以生存。 现在是北京时间。